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谁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正当大年三十，许崇光向沈秋求婚之际，栾池却突然打来电话，他绑架了程雅，而且约定和沈秋单独会面。栾池，沈秋刚喊了一声，电话里就只剩下了忙音。此时许崇光已经站了起来，面色难看地看着沈秋，报警吧，那程雅就死定了。沈秋冷声说道，明天我自己去，我的家事也该由我来结束。 你疯了吗？ 栾池他现在杀人不眨眼。许崇光急促地说，他竟然抓了程雅，他如果真的抓了程雅，那他现在是死是活还不一定的。不会，栾池说他没死，他却一定还活着，他没有必要用一个死人来诓我。沈秋头疼地揉着额头，抱歉打扰各位的兴致了，请告辞了。说完沈秋转身离开。徐崇光要去追，却被徐一晨一把拦住，别去火上浇油了，先想好明天怎么应对。沈秋离开酒店，回到自己的公寓，他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了，家具上都蒙上了一层灰，房间里静悄悄的，客厅的电灯因为许久不用竟然坏掉了，他干脆也不开灯，就坐在沙发上，从酒柜里开一瓶酒来喝。外面的鞭炮声热闹非凡，隔壁的邻居似乎在请客，平素里隔音效果那么好的房子也能听到笑闹声，越发衬得房间里的萧索寂静。许崇光在骗他，想到这里沈秋的嘴里泛着苦涩。栾池骗他，许崇光也骗他，他好像一直生活在谎言里，从来没有触碰过真实。沈秋脑子转得快，陶安可说的一句话就足以让他推算出前因后果。什么许崇然，不过是许崇光假扮的罢了，因为他不想自己来告诉沈秋谁是凶手，所以假装成许崇然，等到事情了结了才又装模作样的变回来，简直就是把他当傻子耍。可惜陶安可不知道里面的前因后果，无意间露出了马脚。沈秋越想越气，狠狠地将酒杯摔在了地上。这时候手机的屏幕突然亮了起来，是许崇光。在哪里？注意安全。沈秋没有回。许崇光似乎有些不放心，打了电话过来， 沈秋想都没想就挂断了。短信又来了，再不接电话我就报警了，当你是被绑架。沈秋这才接起了电话。 小秋，你在哪儿？安全吗？ 许崇光问。我很安全，明天我自己去解决自己的事情，不需要你来管。沈秋冷冷地说。许崇光沉默了片刻，才继续说， 假装许崇然的事是我不对，但我不是单纯为了骗你。我一开始就知道栾池在你的耳钉里装了窃听器，我那样做主要是为了麻痹对手，免得打草惊蛇。 沈秋挂断了电话，许崇光又坚持不懈地打了过来。沈秋关了机，家里的座机又响了起来。沈秋没有接，对方却坚持不懈，一遍又一遍地打了进来。到头来，烦不胜烦的沈秋还是接了电话。果然，还是许崇光。 你果然在这儿。 许崇光松了口气说， 小秋，别太任性了，你现在一个人太危险了。 理智告诉沈秋，许崇光说得对。他退了一步， 我会开机，但请你不要烦我。 他的手靠在额头上，戒菌的凉意沁入皮肤。沈秋看着指尖闹心的钻戒，粗暴地将它摘了下来。 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但一定要保证安全，知道吗？ 许崇光无奈地回答。他是知道沈秋的性子的，如今他在气头上，他再步步紧逼也没什么用处。终于消停下来了，沈秋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房间里静悄悄的，窗外偶尔传来鞭炮声，电视机里春节联欢晚会热闹的歌舞一支接着一支，一片喜气洋洋的红。然而沈秋什么也看不进去，他只是枯坐在沙发上，任由酒精把自己麻醉，记忆里都是挥之不去的许崇光。他翻来覆去想着从美国回来以后许崇光的反应，只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他了吧。就这样过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大清早，许崇光的车就停在了楼下，在他车上的还有李局。 你报警了？ 沈秋问。 戒指呢？ 许崇光话不对题。 扔了。 沈秋冷冷地说。 你为什么报警？程雅怎么办？ 傻丫头，不报警让你去送死吗？ 许崇光轻声地说着。 放心，现在的技术很先进，李局昨天夜里连夜紧急调了设备过来，可以干扰监控设备，我送你过去。 不用了。 沈秋冷冷地回答，绕过他开了自己的车，一路往孤儿院走，尽可能无视着身后跟上来的车子。位于市郊的孤儿院是栾池曾经待过的地方，最近几年因为年久失修，距离市区太远，政府出资在别的地方重建了孤儿院，那里就荒凉了下来。但沈秋知道栾池一定是在那个老旧的孤儿院里。孤儿院的周围是一片荒地，没有掩体，因为害怕被栾池用肉眼发现，警方和许崇光的车都停在外围。许崇光帮沈秋带了针孔摄像头， 要尽可能的拖延时间，我们一发现程雅的位置会尽快制定方案解救人质，你要做的就是保护好你自己，尽可能的稳住犯罪嫌疑人的情绪。 李局跟沈秋嘱咐着。 我明白。 沈秋点点头，看向远处那栋小楼，那里如今荒凉无比，剥落的墙体里露出锈蚀的钢筋，轻轻一碰就会有铁屑簌簌落下。小院的外墙已经塌了，只有一座小楼摇摇欲坠地立在一片泥泞里。许 许崇光突然发问，李叔，那个我跟小叔单独说一会儿行吗？ 李局听说了昨天许崇光和沈秋的不欢而散，理解地笑了笑，带着人撤到了后面。 小秋，一会儿注意安全。 许先生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沈秋冷冷地瞪了他一眼，可是许崇光并没有因此回避他的目光，他认真地看着他。 小秋，骗你是我不对，那些日子你的痛苦我都看在眼里，可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那些事情跟栾池有关，我必须让他认为你在心理上非常容易趁虚而入，才能让他不顾一切的出手。我知道这样骗你不对，你不高兴，你生气，这件事情结束以后你想怎样罚我都可以，哪怕是甩了我。 沈秋眯着眼睛看他，神色依旧是冷冷的。许崇光轻声地说， 但是今天我需要你的冷静和克制，因为栾池一定会想尽办法催眠你，带你走。他杀了很多人，韩夏、温琪、沈成阳、陈碧柔，现在成阳就在里面，生死难测。小秋，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答应我一定要活着回来。 他静静地看着他，阳光从许崇光身后照下来，让他的面容都有了些模糊。沈秋看着他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的怒意渐渐平静下来。 我会活着回来，带着程雅一起回来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许久他才说道，但是我不会原谅你。许崇光笑了起来， 没关系的，小秋，我有一辈子的时间让你原谅。 沈秋还想刺许崇光两句，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那认真的表情，他突然说不出话来了，于是只是点点头转身离开。 小楼的周围都是铁钉，沈秋的车爆了胎，他气着车一步步踏过台阶。 沈秋突然想起他和栾池曾经回来过一次，那年孤儿院已经搬迁，院子里荒草丛生，但是外墙还没有倒塌。他们走进来，栾池的脸上挂了一丝怀念的微笑，指着院门口的台阶说， 就是这儿，屋子里的桌子都被大孩占了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坐在这里写作业。 那时候栾池还在上大学，沈秋还没有出国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物是人非，只有这里还有些往日的痕迹。他打开门，门上有些灰尘簌簌落下，掉在沈秋的脸上有些痒。程雅就坐在里面，正低着头玩手机，脸色正常，没有任何问题。 程雅， 沈秋愣愣地看着他。 啊？ 程雅抬头茫然地看着沈秋， 你来这里干什么？ 沈秋是我叫来的，程雅上来吧。 栾池站在二楼的走廊，朝程雅招了招手，程雅应了一声就跑了上去。 程雅别过去，栾池他……沈秋急忙说道。栾池他…… 我知道，他杀了人。 程雅回头看看沈秋，平静地笑了起来。 他杀了沈成阳，杀了陈碧柔，他杀得好，如果不是他们俩，我爸就不会死，他帮我报了仇，所以我跟他，如果不是你们插手，他 他本来还想帮我杀了那个后妈，他很好，不像你们这些人虚伪的就知道玩什么圣母，让我原谅，让我忘记仇恨。程雅说到这里声音顿了顿，他看着沈秋眼里都是冰冷和愤怒。我凭什么原谅？我凭什么忘记？我就是要他们死。那如果栾彻要杀你呢？沈秋喊道。我让你别过去，不是因为他在犯罪，而是因为他对你同样危险。程雅笑了起来，他不会杀我，他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。他说完噔噔噔地跑上二楼，一头埋进栾池的怀里。栾池伸手摸了摸程雅的头，低声说，去房间里，这边太危险了。不嘛，我要在这儿陪着你。程雅摇着栾池的胳膊撒娇。栾池低笑起来，别闹，一会儿就好，我快点搞定，我们就可以快点离开了。我知道这两天你在这里住烦了。程雅听到这话只好不情愿地嗯了一声，转身离开。哥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沈秋轻声地问。你对程雅是不是？嘘。栾池打断了他的话，从二楼走下来，微笑地看着沈秋。还记得这里吗？我们曾经来过，那十几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时候这里的东西还没有全搬走，我带你去看过我睡的床铺，讲我以前在这里的生活。那时候真的很可怜，孤儿院里没有钱，饭也吃不太饱，小孩子们总是在打架，结束以后却只能自己处理伤口。后来不断有孩子被接走，除了我，剩下的同龄孩子大多有先天性的疾病，健全的孩子甚至只有我，只能孤独地在这里一天天长大，直到莫阿姨接走了我。就好像是一下子从冬天变成了春天，一切都变了，你知道吗？刚和莫阿姨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是在半夜惊醒，梦见我又回到了孤儿院，梦见莫阿姨不要我了。我妈不会那么做的。是啊，她不会。栾池温柔地笑了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和包容的女人。随后她却脸色一变，可是陈碧柔和我害死了她。沈秋瞪大了眼睛看着她。栾池避开沈秋的目光，垂着眼睑说道，不过我已经找到了补救的办法。他说着抬起头来，眼里都是狂热。我试验过了，经过极长时间的催眠和暗示，把另一种性格慢慢灌输到一个人体内，就可以催生他的双重人格。许崇光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也可以让穆阿姨复活。栾池舒展着手臂，仿佛一个声音越来越大，随后他大喊了一声，程雅。程雅应了一声，从房间里走出来，看着栾池，目光却变得呆滞起来，似乎在等他的下一步命令。栾池打了个响指，看向程雅，轻声地说，穆阿姨，我好想你。刹那间，程雅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，眼神变得柔和起来，嘴角勾起一个清浅的笑容。他慢慢走过来，走到栾池身边，声音轻柔地唤道，小池。沈秋怔怔地看着程雅，那分明还是程雅的样子，